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他递了个门儿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。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花好月圆人团圆，岁岁年年福相伴。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，在这样一个花好月圆夜，如果让您挑一部经典港台老片来重温，不知道您会挑哪一部呢？如果是我呢，就会给您推荐2004年出品，任贤齐、杨千嬅主演的影片《花好月圆》，应是应景。这是一个具有奇幻色彩的浪漫喜剧爱情电影，不知道您看过这部影片吗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首先要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港台珍藏单元，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部《花好月圆》的故事。因为这部影片是古装扮相，男主角如果用头套，发髻那儿呢就会非常的明显。为了让扮相逼真，任贤齐就决定接发。这个决定可让任贤齐遭了大罪了，一下接了5个小时，接的任贤齐脖子都麻了，而且头发的接口处有一粒一粒的小东西，会让人感觉很痒。但是最痛苦的还是洗头发，每次都会洗掉一大把。也正是因为演员的如此敬业，影片才会在细节之处也是让人赏心悦目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古装浪漫爱情电影《花好月圆》。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爱老虎油，这什么意思？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， 天下风云出我辈，一入江湖岁月催。 记忆中的枪战片是警察故事，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，不应该问我。 记忆中的卡通片是麦兜， 包机纸包机，包纸包机。 港台珍藏。 古代的某位皇帝有了10多位皇子之后，在千盼万盼的期待下，终于等到皇后替他生下了一位元公主。刚想宣布举国同庆时，又传来公主玉体天生会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，无人愿意接近的小公主，御医们无法找出治疗方法。皇帝跟皇后也是爱莫能助，只能默默地等待奇迹的出现。杨千嬅扮演的公主长大之后，皇上为公主选驸马，谁能把公主的臭味去掉，谁就能成为驸马。任贤齐扮演的花匠沈梦溪努力研制芳香治疗法为公主治病，经过众多艰难曲折之后，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那么公主是有多臭呢？皇帝召集来了所有的太医， 女儿现在到底怎么样？ 禀告皇上，公主已经先后抽晕了一个接生娘、两个乳娘、三个宫女和五个内侍卫，另外怀疑受感染而导致身体不适的个案也有15宗啊。 哎，太医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 禀告皇上，根据我们翰林医官局大夫诊断，公主得的是一种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非典型性狂臭症，这种病会使人的身体发出一种臭味，尤其是一早一晚。不过这种病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哦，皇上请放心。 放心？他那么臭，我怎么带他出去见人呢？ 那有没有药可医啊？ 禀告皇后，暂时是还没有，不过我们翰林医官局已经加派大夫日以继夜研究新药，希望好快。 好快好快，那还要臭多久啊？ 皇上，微臣建议最好暂时先让公主患臭的消息封锁，以免臭闻远播，有失皇威啊。 皇上，微臣也建议最好暂时将公主隔离，以便进一步观察。 禀告皇上，微臣有一紧急建议。 快说快说。 微臣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最好用上这个口罩，以免中招。 您听听，只听说过西域有位香香公主，没想到还有一位臭臭公主呢。花好月圆上映于2004年的元宵节，是由香港味道导演叶锦宏拍摄的一部古装贺岁剧。为什么说叶锦宏是味道导演呢？那是因为叶锦宏的电影作品充满细腻动人的情怀，尤其是对气味情有独钟。继影片《薰衣草》之后，他再度以气味为题材炮制古装喜剧《花好月圆》。这部影片通过臭和香的极端对比，把一段普通爱情包装得格外精致。很快公主长大成人，可是她这么臭该怎么办呢？ 皇上，不知不觉公主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该给她找个归宿。 很难呢，皇后。 皇上，怎么会难呢？我们的女儿可是金枝玉叶、身娇玉贵，堂堂的一个公主啊。 可是她很臭啊！你看天底下哪个男人愿意日日夜夜守着一个臭？ 哎，谁要是不肯，就杀她的头。 她那么臭，很多人宁死不屈的。 只要能找到真心真意喜欢公主的人，就不会嫌她臭。好了好了，不管了，就找人和公主相亲吧。 公主，公主，皇后让你去相亲呢。公主，公主，皇后让你去相亲呢。公主，公主，你别跑啊！ 公主听到要给自己招驸马，跑的那叫一个快呀！由任贤齐饰演的小花匠沈梦溪看到皇榜之后，卯足了劲要去参加除臭比赛，并且对自己养的花花草草许下了承诺。 我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，七里香，有没有想我啊？ 根本不说话。 咦，雷公头，你今天长高了， 一定喝了很多水哈。 哇，燕尾蝶，你干嘛这么香？ 你发烧啊？你不乖呀、啊！哎， 怎么样，丑八怪，是不是没人理你啊？ 谁叫那么臭啊？谁敢靠近你啊？ 不过没关系，你这么有用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 将来我把你们全带进皇宫。 可是沈梦溪的愿望到底能不能实现呢？ 经过除臭能力测试以后，合格者只有两人，就是这位神医和这位年轻人。 等等，公主是皇上的千金，身娇玉贵，怎么可以让这些毫无身份混水摸鱼的人乱议一通？好，你讲讲你什么出身？ 我是翰林医学院出身，我祖宗三代都是御医，替先帝治过不治之症，我得过医学金针奖、杏林菊花奖、波斯国的绝世郎中奖，还有大食国的一代神医奖。 嗯，很好很好，出身不错，出身不错。 你呢？什么出身啊？ 小人一介寒微，无名无份，也从来没有拿过任何奖。但是对香兽特别敏感，所以觉得用芳香来治疗应该可以。 废话，我做太医几十年，从没听说过什么叫芳香治疗。像你这种来历不明、不三不四的下人，怎么可以把公主交给你呢？来人， 是， 赶出去。走， 等等啊， 走， 等等啊，你这样做很不公平啊，很不公平啊！ 好了好了好了，给他个机会吧。 皇上，他这种出身， 你们这些太医，出身都那么好，可医了十几年了，也未见得医得好，还敢谈什么出身？ 是是是，皇上。 三个月期限，要找出除臭之方。 多谢皇上，多谢皇上给我机会。 其实，在沈梦溪进宫前就已经认识公主了，只不过她并不知道。 对不起啊，我滑了一跤。我叫做韩香。 哎，韩香，哎呦，韩香， 有没有事啊？ 没事啊， 你们三个干嘛不接着我？ 没有啊，我没有挡着你啊， 我拖着你。 我也有啊。 我没压到你啊。 没事没事。 敢问公子高姓大名？ 我姓沈，名梦溪。 沈梦溪，好好听的名字哦。你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很有名的人。 多谢多谢。请问三位是？ 啊，他们是我死党，还不赶紧自己介绍。 我叫大鱼。 我叫小鱼。 我叫鱼。 公子是不是想来买鱼啊？我这里有黄鱼、鲫鱼、鲳鱼，好多鱼卖呢。 不是不是，我来不是来买鱼的，我来是想找人物。哎，是想找你们做实验。 实验？ 我们？ 没错， 实验。 您是不是听得有点糊涂？韩香是谁？跟公主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别急，接下来就让这个韩香告诉您答案。 韩香， 走开！你说够了没有？是，我是很臭。我一生下来就很臭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家人把我关在家里，他们个个都戴口罩，我还以为他们有病。后来有一天我偷跑，跑去外面跟小朋友玩，谁知道他们一看到我都说我是一只臭猪，跑光了，以后就没有人要跟我玩。没人跟我说话，开心没有人同享，痛苦也不能跟人分担，我好像一个人一样。长大了以后，我娘她想找人跟我相亲，谁知道那些男人一闻到我身上的臭味就立刻走光了。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尝过被人抱着的感觉。后来有一天，我想找个地方自尽，我醒了以后发现原来我自己在鱼市场里，那里没有人能闻得到我的臭味。我好开心，我终于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容身的地方。我跟救了我的三个鳗鱼成了朋友。 回去吧，我们这么臭，鱼市场才是我们的地方。回去吧，啊， 走吧， 走，走吧。 我终于可以找到三个跟我臭味相投的好朋友。 原来韩香就是公主。在影片中，杨千嬅一个人分饰两角，表演非常精彩。杨千嬅在拍摄影片期间，不仅要学古筝演公主，还要吊上威亚，背条大鱼满街飞的演韩香，再加上出浴戏、淋雨戏，难怪的每天社工都要找按摩师、针灸师松骨，连按摩师都问杨千嬅是不是在拍动作片。影片中虽然沈梦溪的对手非常强大，但是他却从来没想过要放弃。 你好很多，你活得出来做实验。 你好有人性吗？你不也拿人来做试验品吗？ 但是我不会像你这样伤害他。 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臭穴的位置，为了治好公主，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你哦，除非你找人来破坏我，还把我刚刚研究出来的香水打破，是不是？ 我会用这么肮脏的手段吗？我可是名门出的，我三代行医啊。哎，你看看我的奖牌。哎，还有这个你有吗？还有，我跟你说，我可不是在跟你斗啊，我是在跟时间竞赛。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找到臭穴的位置，证明我的人体穴位排列法是最先进最完整的。呆子， 你什么声音？哎， 我有整个翰林医官局这么庞大的后台，你怎么赢我呀？ 出身不好就不好咯，出身好了不起啊？出身好就可以有特权吗？出身好就可以仗势欺人吗？我是出身不好，但是臭潮也是潮啊，不代表没用。为什么要找人来打压我？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会医好公主。 如果医不好公主，公主也肯嫁给你呢，你接不接受？拿了点心汉给你， 谢谢。 你还没回答我，你嫌他臭啊？ 不论千辛万苦，不论赴汤蹈火，就算鼻子没了，我也会医好她的，把她变成一个香香公主。 如果医不好呢？ 不会医不好的，芳香治疗法一定会成功的。 真的吗？ 一定会的。在我心目中，公主永远是最馨香的。 你一定会医好公主的。 随后，沈梦溪在街上巧遇花神夫妇。 不好意思，两位老公公、老婆婆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奇怪，会捡些花回来葬呢？ 年轻人，人死了要埋葬，我们的好朋友死了，我更应该要埋葬了。 是啊，是啊。 两位能够将花比喻成好朋友，一定是爱花之人。可是奇怪，为什么不见你们种上一花一草呢？ 花不是种在家里，是让人去欣赏的。 对对。 那两位老前辈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 不用客气。 你问吧。 请问这个世上什么花是最香的？ 春天的白牡丹，夏天的白荷， 秋天的白芙蓉，冬天的白梅，这些花都是最香的。 如果加上纯净的水去灌溉，花香味儿就更加历久不失了。 好了好了，我们该上山看花了。 哪去了？ 得到指点，沈 沈梦溪于是决定寻找良药制造冷香丸，他找到了寒香和三个臭鱼粉。 没错，如果用白牡丹、白荷花、白芙蓉、白梅花再混合最纯净的水，一定可以制造出一颗冷香丸出来。这不是治标的方法，是治本的方法。 喂，你说的这四种花呢，要春夏秋冬才会有的。 那什么是纯净的水啊？ 春夏秋冬我知道了，就是天落水、白露水、霜水和雪水。 喂，这四种水呢要在四个不同的季节里才收集得齐。 京城之内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给你找到啊。 除非怎么样？ 天下之大，东南西北的气候一定也相差很大，如果能够在一个月时间之内走遍东西南北，可能还有点机会。 不管多辛苦，我一定要去。 不过路途遥远了，一定很危险。不如我们帮你请个保镖吧。 保镖？ 可是韩香已经对沈梦溪暗生情愫，决定跟他一起上路。沈梦溪和韩香走遍天下，终于研制出了冷香丸，并把冷香丸献给皇上打败御医。沈梦溪并不知道韩香就是公主，却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韩香，甚至愿意抛弃荣华富贵要和韩香在一起。 我知道我很自私，我只是在为自己着想，我从来没有理过你的感受。我以为梦想是最重要的，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的梦想可以成真，我可以娶到公主为妻，我的芳名可以流芳百世。但是现在我宁愿放弃梦想，我宁愿不要流芳百世，我宁愿喜欢臭。因为我爱上了一个肯为我牺牲一切的人。如果这颗冷香丸医不好你的话，我也会一生一世陪着你的。如果这段爱情注定要臭的话，我希望可以一臭万年。 一段和《大话西游》当中经典台词有些相似的表白，来自影片《花好月圆》。沈梦溪终于如愿以偿当上驸马，公主也终于不再臭臭的了，成就了这部影片大团圆的美好结局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呀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在中秋节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《花好月圆》。当年拍这部影片的时候，全剧组人马来到了云南超过海拔4500米的高原地带出外景。大学体育系毕业的任贤齐都顶不住，出现了高山症。跟他一样，主演杨千嬅等人都是出现了缺氧的感觉，头晕头疼，呼吸困难，说话行动迟缓。虽然剧组有派发氧气筒，不过为了不要依靠氧气筒过日子，他训练自己少用，所以高山症的经验非常的难忘。好的，值此中秋佳节，我们再次祝福您，月到中秋分外圆，饼到馅儿里更觉甜，人到佳节盼团圆，送份祝福暖心间，祝各位中秋快乐。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由任贤齐、杨千嬅演唱的影片主题曲《花好月圆夜》。我是英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能